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哎，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這個政治咖喱飯了。今晚呢，就這碟咖喱飯就多了一些主要配呢個材料喎， 特別啲嘅， 我就變成配菜啦。呢個今晚歐樂軒 係 大家好，我係歐樂軒。咁我係啲咖喱豬扒定咖喱雞扒？ 你喜歡？ 你就係、是、意粉啦、啊。 粉 我哋嗰啲可能冇豬扒、雞扒，可能得啲汁嘅啫。 日本有啲咖喱湯飯嘅係。 係啊係啊， 咖喱湯飯 係啊，成碗係啲咖喱湯嚟㗎，係嚇你可以飲埋啲湯㗎，係啊。是啊， 即係佢好似湯咁稀嘅， 係啊，稀啲嘅， 汁就係結達達， 稀啲嘅，冇咁濃嘅啲味，容易啲入口咁樣嘅係。 佢日式咖喱，我覺得已經脱離咗呢個印度咖喱好耐嘅，完全冇乜關係。 自成一格啊，係。 一甜啦，又佢又你諗下，即係咖喱變成湯， 係 咩樣？成何體統？ 佢哋好興係啲超級市場咧，乜嘢湯包嗰啲咧，就即係你總之一拎翻去咧，一倒落啲飯就有得食啦。 我覺得日本人係咁啊，佢將人哋嗰個口味咧改造成為啱佢哋嗰個嘅。即係食用習慣嘅嘢，咁咧搞下搞下就變成佢嘅嘢嚟嘅，通常都係 自己據為己有咁樣，或者佢自己文化飲食文化嘅一部分。 係啊， 佢加埋嗰啲蛋包飯加啲咖喱，其實好有日式嘅風味嘅。 係啊，咁嗰啲仲要加啲即係忌廉啊、白汁啊咁嘅嘢。 但係好危險嘅，我覺得食日式咖喱飯點解咧？就因為咧嗰、那個係啦，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因為佢咖喱汁好味， 係 所以咧食嘅飯嘅數量咧會越嚟越多。因為你將嗰啲汁撈咗落啲飯嗰度， 係因為要撈汁 粉啊嘛，係啦，你唔可以就咁食啊嘛，咁所以食出嚟咧就一定係比你普通就咁食白飯咧食得多。 我記得我當年咧去日本留學啊，我就係咧即係你知嗰啲留學生通常就唔會有心機煮飯嘅，咁但係起碼有個電飯煲俾我煲飯。咁我煲飯咧就喺隔離咧就即係整多個滾水咧就係煲嗰啲咁嘅日式咖喱嗰啲湯嗰啲包咧。咁總之我煲完碗飯就畢出嚟，跟住就一夜淋落去咁就餐飯。 啊，咁啊簡單喎係。 係呢啲，但係呢啲係一啲好即係我成日話好毒嘅。食飯方式 對學生啱曬噶啦，其實。 但你唔好，你留意一下嗱，你我諗你對日本文化都好熟悉啦。日本文化本身係有毒嘅喎。 咩毒先？ 嗱，佢係 Kita 貨， 意思係好宅嘅係咪啊？ 係啦，佢 Kita 貨毒男宅女嘅喎。你好簡單，譬如佢食嘢有好多位係 Kita 貨一個人嘅啦。一人火鍋都有啦。你唔好話嗰啲食拉麵嗰啲啦，其實大部分都係 single seat 嚟嘅，其實。食壽司啦，由回轉壽司開始啦，其實佢 Kita 貨一個人噶嘛。跟住到呢個拉麵，一籃拉麵都係自己一格咁樣坐喺度食嘅啫喎。 係啊，你要特登咧揾個侍應咧，即係搬開你嗰一格咧，係、啊、因為有啲即係你有啲情侶走入去食噶嘛。 係啊， 咁你有啲情侶走入去食，你冇理由你要隔開噶嘛。咁啊，誒侍應唔該，你可唔可以拎開呢塊嘢啊？ 係。跟住你去佢嗰啲漫畫店啦，即係過夜嗰啲睇漫畫嗰啲啦， 都係可以讀書嘅。 佢都係一個房，你喺度上網，跟住後邊有張凳，嗰張凳可以校低瞓覺，都係放一個人嘅啫喎，其實。 係啊，佢係其實一種好個人嘅文化嚟，你一日 呢個同佢哋日本文化嗰種比較壓抑個人， 佢表面上 係咪會係咁咧？ 但實際上佢，我諗好多消費形態都係好個人，我唔知點解嘅。 其實有種文化嘅，佢就唔中意咧騷擾到其他人，即係總之有啲嘢就全一個人做， 所以隔開。 好慘啊！咁嗰陣時有例如 佢哋唔應該大棚人打邊爐嘅喎，咁樣。 佢哋呢啲會喺嗰啲居酒屋度做嘅，即係自己喺嗰度嘈得好犀利就一回事。 居酒就好唔同啦，個氣氛又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去日本嗰啲吉野家啊，或者中意食牛肉飯的地方咧，佢就即係又好似啱啱馬世良講啦，一個好似吧台咁樣噶嘛。咁你如果坐喺隔離嗰個朋友咧，你同佢傾偈大聲啲咧，隔啲人啤住， 老啤住， 咁你好痛苦咯。喂，唔係喎，嚟呢度我同我朋友聚舊。 但係佢聚舊就 suppose 叫你去居酒屋，你冇理由去呢啲。即係佢，我諗佢個假設個地點本身係 for 嗰啲。即係一個人 係冇錯。 所以你一嘈咧，佢就會啤住你。 係冇錯，因為你牛肉飯嗰啲係嗰啲即係經濟泡沫爆破咧，嗰啲好窮嗰啲辦公室嗰啲即係 開到好夜 office boy 啊， 或者放工好夜放工先去食飯嗰啲咯。 係啊， 因為吉野街嗰啲開到好夜噶嘛， 廿四小時添有啲。 其實有冇卡拉 OK 係 single 嘅咧？ 都 好毒啊！呢、這個真係 少啊，有嘅。 乜唔係而家發明咗嗰啲唱 K 神器就已經係。不過當然唱 K 神器就唔係日本人發明嘅。 係啊，咁咯。咁不過試過都有好多咧，嗰啲人咧都一個人咧 book 間房去唱 K 嘅。 哦，咁樣。 咁佢哋又好開心嘅。 治愈啊，係。 跟住有啲咧直情錄埋上 YouTube 嘅，係啊。你去 YouTube 咧，你打啲歌咧，就會有人即係影咗個卡拉 OK 房咁樣自己喺度唱 啊。係嘛？我就係知道有啲 app 係俾你自己唱歌，跟住即係點啊？隔一段好遠嘅地方可以同人哋合唱。咁樣嘅啫喎，而家有啲apps 嘅，係啊，有嘅，同埋又好興咧。如果你夾 band 嗰啲咧，就你知即係隔離 hidden agenda 俾人冚咗啦。咁人哋咧又有網上夾 band 嘅，就即係一人一 part。咁總之咧，夾齊五 part 咧，就變咗 upload 又去 upload YouTube。 咦，可行嘅咩？係 係一個國壇咯， 係啊，但係再夾埋係一首歌嚟嘅， 好難夾。 係啊，係啊，但係佢咁樣又 虛擬夾 band 喎， 佢會幫你 mix 埋一齊嘅。 係冇錯冇錯。 即係你有屋企自己一個打鼓，佢又有屋企自己一個彈呢個 bass 吉他，咁你就唱 係啦。 咁撈上去之後就一齊。 但係咪同步嘅先？一定係同步做嘅。 同步嘅，同埋咧佢嗰個畫面咧，即係你最後嗰個畫面咧，就嚟話佢會間開五到六個畫面嘅。咁總之咧，個個都係影佢自己屋企間房，咁啊喺自己屋企間房度做呢啲嘢。 一個人喺度揈頭都得咁樣。 係啦， 明白。 哦，咁啊唔怪之得呢個日本嘅 VR 鹹片咧領先全球啊，真係。 即 係而家興嗰啲即係 VR 眼鏡啊嘛，咁就因為大家諗下 VR 乜嘢最即係發展得最快咧，好多人打機啦，其實唔係可能係 pornography 啊，即係色情電影 ，big business 啊，大生意。 係啊，咁而家好多日本嘅 AV 女優都已經轉咗去拍嗰啲，因為嗰啲鏡頭全部拍。 咦，我從以為嗰啲全部係 CG 嚟嘅添， 唔係， 即係真人真人嚟嘅係。 當然係。 咁點啊？佢要拍好多次，裏邊有唔同嘅反應咁樣啊？係。 唔係，即係你戴住嗰陣時，佢好似係同你。面對住你一個主觀鏡頭，但平時不是噶嘛，平時是從另外第三者角度去看噶嘛，一男一女噶嘛，或者兩個女或者兩個男噶嘛，咁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單對單啫嘛，即係佢好似同你講緊嘢咁咯，個鏡頭拍埋嗰陣時咪一個主觀嘅鏡頭咯，所以拍法完全不同噶。 哦，咁樣啊，係，如果我喺網上面睇嗰啲係用 CG 模擬嘅，我以為係 可能 用 嗰類嗰啲， 但我要 唔好意思 要睇 下， 唔係要睇下要睇下。 你篤 呢個 experience 嚟嘅， 有反應。 唔係，我就話要拍嗰陣時點樣令到篤有反應。點樣會即係會有反應？拍嗰陣時係點樣拍？係咪拍好多種咁樣？就係 我覺得慢慢咧，佢 VR 發展到係咩咧？你可以根據你嘅反應去播唔同嘅片俾唔同嘅人。 係 啊，你拍其實拍十幾個， 佢有幾個 version 噶， 係啦，場景 啊。譬如佢你嘅動作係，譬如 kiss 嘅， 係 同接觸佢嘅身體嘅，可能佢嘅反應係唔同噶嘛。佢有幾個 version， 佢咪到時咪。用 AI 俾個反應你咯。 哦，咁樣明白。 所以即時， 唔係所以話唔係話佢製作嗰陣時，佢都要拍定好多唔同嘅 scenario。 唔係呢個亦都係頭先我哋講呢個獨男文化發展到極致係咩咧？因為日本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佢哋唔追女仔啦，唔拍拖啦，冇性生活啦，自己連性都自己搞掂埋啊嘛。 係。 咁所以佢呢啲同性欲有關嘅產業咪會好發達咯。 嗯嗯， 係啊。 因為佢覺得煩啊，追女仔，你明唔明啊？又要使錢啦，又要用即係時間啦，又要食啦， 好費氣力嚇。 咁又牽涉到自己自尊心啦。 我哋今日咧喺度講緊，即係香港咪成日話咩嗰啲咩 part time girlfriend 嘅，咁咪即係咪又要爆曬料咁樣。其實日本咧就已經都唔使煩咁多嘢啦。佢哋嗰啲咧係直情係喺即係總之你係去一間房，但係又唔係嗰啲色情假步嚟嘅。總之佢就同你傾偈啫，係啦。咁又即係好健康嘅。 點啊，女仆咁樣啊，係你去 coffee shop 咁樣係 正常一個人咁。 係佢任何裝束任何嘅樣，你全部一開始一開咁又即係有本簿咁樣。 咁同嗰啲人肉圖書館有咩唔同啊？係 同佢傾偈咯，即係你好寂寞，你要揾人同佢傾偈咯。 係 咁，當然由呢啲即係完全冇嘢嘅，去到真係好色情嗰啲就即係乜都有嘅係啦。咁、但係總之而家咧就已經係真係百貨應百客啦。即係乜都有嘅，係啊，係啦，咁樣。 哇！呢個真係好有 potential。 但係我哋講下講下，好似講咗第二啲嘢。 係咯， 講 緊 色情。 其實講唔係講呢樣嘢。 其實唔係講呢啲嘢。咁啊，今日主要咧就因為咧就都係同政治有關嘅，就呢個 絕對 係。係啦，呢個咖喱飯就跌咗粒老鼠屎落去啊！ 嗯。 咁咧就係呢個七一遊行咧，今年咧就 可能冇得喺呢個維園球場出發啦，即係 pretty much 已經係會發生噶啦。咁咧就因為呢個康文署咧就用各種各樣嘅奇怪嘅理由，就批咗俾呢個慶委會舉辦創科活動，就係咧就霸霸曬所有球場，其實已經發生過嘅。你記唔記得七一遊行嗰年啊？ 記得2003年， 三年嗰年， 2003年 就工聯會霸咗踢波嘛。 係啊， 咁所以結果咧。航拍影落去咧，就嗰邊就塞到爆曬喺草地嗰度，而工聯嗰邊空曬，因為佢晏晝已經冇人踢啦。其實 嗰次係唯一一次民陣搞嘅七一遊行喺維園集合，係以草地作為集合嘅地點，就唔係以硬地嘅球場嗰度作為集合地點。 係啦，就住呢件事，我特登咧問過當年嗰啲搞手咧，阿蔡耀昌啊、莊耀光嗰啲嘅，咁佢哋咧個憶述咧都係話一開始問警察話：喂，我哋而家要搞遊行，你俾咩地方我？咁佢一開始已經話咧，工聯會已經攞咗個足球場嚟回歸啦。咁你唔好旨意啦，係啦，你不如你去揀用草地。 哦，所以嗰次反而冇咁賤喎。佢一開始已經話俾主辦單位聽，你唔好諗啦咁樣。 係啦，即係一開始已經人哋工聯會搞回歸噶啦，係啦。 即係變咗差佬就話嗱，你唔好諗嗰度啦，諗第二度啦。咁但係今次就衰格啲喎。 今次係你玩嗰個制度，即係你同嗰、那個跟個康文署嗰個制度嚟到去申請。但最後就踢走你， 三個月前申請 係啦。其實三個月前呢個咧，呢幾日都即係拗咗好耐。其實就是、 究竟係咪一個即係規定嘅程序嚟？ 嗱，佢個網頁咧的確係咁樣講嘅，但係我睇翻個文件咧，其實又有啲分別嘅，即係因為咧佢嗰個網頁咧就話俾你聽係做康樂用途，即係嗰個所謂指定用途底下咧申請嘅嗰個文件嚟嘅。咁、但係我哋用開嗰個文件，又另一個文件嚟嘅咁樣。咁就係呢個非指定用途咁樣。咁非指定用途咧，佢就唔特別即係網上面講嘅。 係，即係冇講。如果非指定用途就冇講幾時之前申請嘅。 佢好，因為你冇乜團體你用非指定用途咁。 有㗎，公轉會啊嗰啲咪咯。 係啦，嗱呢啲通常係即係大粒人嚟到申請㗎嘛。咁我唯有信任，即係一開始就唯有信任嗰個官員啦。咁我哋其實已經嗰陣時搞元旦遊行咧。嗱，我好清楚係2016年10月28號，咁嗰陣時最後同佢埋台傾，即係嗰啲元旦遊行點搞。咁跟住佢最後都同我講話，喂，我不如一起過申請埋七日啦。咁佢哋就話，喂，你都係即係冇啦，我哋三個月前嘅咁樣。 一單還一單咁樣。 咁我問，咁三個月前係幾時啊？咁樣，咁我哋再確認多次啦。咁佢哋嗰邊咧已經即係好確切咁回覆我哋話。你四月頭嚟啦，你四月頭嚟啦咁樣。咁好啦，咁我哋跟住咪跟住規矩四月頭咧。其實中間我哋亦都係有確認過，即係話中間咧反色法遊行啦，唔係反色法 ，sorry， 呢個特首選舉嗰、那個 特首選舉係 又係再問過嘅，因為你經常你都會同嗰啲。 但係首先第一步，佢有冇證據顯示慶委會打尖先？ 佢從來喺五月九號之前係未講過， 未講過嘅，一路都係叫你哋幾時去申請。 係啦，所以你話先到先得嘅講法咧，嗱，如果用佢個三個月前咧，我就要咧喺呢個3月31號嘅時候申請，即係我事實上。 但係嗰個係規管康樂活動啫。 係啦，咁跟住佢覆我就係話要四月頭啊嘛。係，咁我所以三個月前定三個月嗰樣嘢 唔關事，因為你申請嘅 deadline 係四月啊嘛。 係啦，咁我唯有信任官員咯。咁好啦，嗱，就算係我理虧啦，即係我理虧嚟到去話。我遲咗啦咁樣，但其實個結果都係一樣嘅。係，佢要一樣。 喂，而家冇話喎，而家佢冇證據顯示到嗱。如果你慶委會你入表申請一定 black and white 啫，係嘛？咁你咪攞個證據出嚟咯。佢係早過你申請咯。係有冇啊？ 佢覆啲傳媒就咁覆咯。 係，佢唔單止係用時間或者先到先得呢度去做一啲小動作嘅喎。佢淨話而家係分埋優次喎，係嘛？而家今次呢個慶委會就話用88，即係呢個慈善團體嘅牌照，咁所以佢就有優先而民陣。嚇、啊、就係即係擺喺點樣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優先。咁啊，第二至第四優先 係 咩嚟嘅？ 嗱，其實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嗰啲康文署轄下太極會。 咁、哦、你不如我哋成立一個民陣太極會先。 但係真㗎，我用康文署承認喎，又要 佢康文署承認。 係啊， 咁你咪用嗰個會去申請咯。總有區議員有呢啲咁樣嘅。 你住個區有冇西貢太極會？ 即係要圍，有，梗係有啦。 有啊，有 入侵呢個西貢太極會。 係議員都會有一啲嘅，有啲嘅衛星 到佢個空子，佢冇得解釋為止。我覺得 係啊。咁嗱，你諗下嗱，第一咧就係呢個康文署承認太極會，第二就已經88牌啦。咁咧第三、第四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同政府有關，例如話政府要個場，咁佢就要我唔記得咗第三定第四啦，係啦。咁然後仲有一啲叫做係區議會嘅，係啦，即係例如話區議會搞活動，咁我一定要俾個優先你啦。第五咧，先輪到區議員辦事處啦、職工會啦、 同埋呢個嘅註冊社團嘅係啊。咁、 哦、 好啦，咁你弊啦，你原來其實原來最低嘅咁樣。咁而佢 book 場嘅時候，佢從來又唔同你講話嗰個先頭次序嘅喎。佢去到又係五月九號出事啦，跟住就叫人睇網頁，就要人睇翻嗰五個嗰個分類表嚟到去做嗰個規矩啦、嗯。 今次先係披露呢個內部守則係咪咧？係即係話呢個分呢個嘅五個嘅優次咁樣係。 係冇錯，佢從來 book 場嘅時候咧，就淨係同我講一個規矩。 嗱、嗯，我覺得好簡單咧，唔需要同佢講程序噶啦。 三個月， 我覺得根本係嘥氣噶啦。而、 嗯、 家根本上，即係第一佢嘅程序冇透明度啦。第二，而家佢冇證據證明評委會本身係早過你哋入表啦、 嗯。 第三，根本佢個政策本身已經有問題啦。係嘛？即係佢排咗優次嘅啦嘛。係 啊， 係嘛？咁你冇得同佢拗嘅，我覺得其實、嗯、 其實係佢，所以你佢喺嗰個制度底下咧，佢冇錯，你係的確有權嚟判俾嗰個評委會。咁我覺得大家 嗱呢個就好簡單，大家曬冷嘅啫， 係啊， 純粹睇個政治後果啦。嗱、啊，工聯會嗰次咧係令到咧大家冇記錯嘅話咧，亦都係因為工聯會霸咗個場咧，好、 嗯、 多人咧點都要入去嗰度出發，係，然後咧係。令到嗰個遊行個人數係急劇上升。 我咪咯，我喺三個鐘頭最少喺個草地度係咁乾煎曬住。 就唔知邊個殘種師爺，可能劉江華啦，就為咗立功啦，今次就趕走呢、這個可能習近平嚟啦。咁咧就嗱，上一次温家寶嚟㗎，零三年 温家寶嚇上週， 次次都係咁嘅，所以我就話，咦？點解歷史會不斷循環嘅咧？打隻好牌俾你上喎、啊，真係嗱，我就希望佢連噴水池都唔批。你而家申請噴水池啊嘛， 係啊， 噴水池同埋草地， 草地啊嘛。 佢覆我咧，佢都未話會批俾我嘅。 喂，劉江華，聽住啊嗱，你睇緊呢個節目就一定唔好批。如果批嗰個正契弟，真噶，批 大啲 契弟， 要玩就玩大啲。 批個球場， 嗱，你咪都唔批球場，你冇理由批草地嘅，我覺得。 係啊， 咁樣嘅話就唔夠呢個立場唔得堅定，亦都唔夠愛國。 係啦， 係啦， 我教埋條路俾你。你話你要搞創科啊嘛，你咪。系咯，喺個草地嗰度實驗呢個光合作用咯， 又得，或者草地實驗呢個打車輪光合作用都得，飲得你 邊個先？ 咁啊，七一當日，無論喺天后站，無論喺銅鑼灣站出嘅話咧，都喺附近嗰度咧係包圍住圍。 佔中咧當日咧，大家冇記錯啊，我記得好清楚，因為當日我喺現場，就係、是、現場指揮官封鎖咗進入呢個政總嘅幾個入口，最主要就係由呢、這個。下角道，即係嗰個龍運道定乜鬼嘢？天橋底嗰度咧，即 係 中信同政府總部中間公民廣場嗰條路啊。 天美道， 天美道封鎖咗嗰個入口，同埋由 KFC 嗰度個天橋封鎖咗， 唔俾上天橋。 係啦，咁咧就跟住阿萬必地就聚集咗喺呢個 KFC 門口啦。咁、 嗯、 然後咧，阿牛咧就喺下角道門口啦。咁、 嗯、 結果咧就一齊同一時間就走咗出去，就坐咗喺下角道嗰度， 都行咗成兩個鐘頭㗎。嗰陣時係喺度聚集咗越嚟越多人，越嚟越多 人。人類總會犯上同樣嘅錯誤，就係咁嘅原因。咁咧嗱，如果習近平嚟咧，之前一定咧就有好多保安嘅嘢咧係好擾民，亦都咧係嗰個嘅政治上好多打壓嘅動作嘅，即係由今日開始啊，到七月一號啊，即係呢兩個月啊。咁我相信到時大家亦都知道陳茂波係會做財政司噶啦，亦都知道劉江華會留任做呢個民政事務局長噶啦。亦都知道律政司是阻挠的了，整个六八九的政府是原封不动会过渡下一届政府的、 嗯嗯、 所以你就不要想着只是争取双普选那么简单，拿回去年的口号出来，六八九下台 还未落台， 未落台，或者六八九路线，打到六八九路线。 我们最近游行都成日讲六八九现在是开始做什么，做太上皇。 是啊，我就说区委书记嘛，现在大湾区委书记， 大湾区区长呢，或者是 你砌林郑呢，或者双普选呢，我觉得呢冇嗰、那個，因為過去嗰兩年到而家咧，即係不斷嘅運動啦，啲人厭倦。但如果你話喂，仍然係呢個六八九太上皇啦，到時已經成形噶啦，而家就話我哋吹水啫，係嘛？今日你睇報紙啦，呢、這個黎棟國就準備做呢個 ICAC 啦、 哦。 我哋上次咪講過入境處出身嘅人、 啊， 已經壟斷曬嗰啲敏感部門職位啦。嗱、 嗯， 而家陳日基就做咗呢個特首辦主任啦。陳國基， 陳國基係， 然後跟住呢、這個。黎棟國又是入境處啦，已經就由保安局之後就再做 ICAC 啦。咁、 嗯、 就呢個白允禄就入境處啦，退落嚟啦，就交翻俾保安局喎，又係。咁嗱，而家跟住就可能啊，保安局長就李家超頂上去啦。咁、就唔知仲有冇嚟自保安局嘅官員會出任其他嗰啲官員嘅職位嘅喎。咁、 嗯、 所以諗下呢個下一屆嘅政府啊，其實嗰個嘅惡劣性啊、厭惡性，其實比梁振英更犀利。 即係你以為梁振英惡頂啊？其實未到啊。下一個根本就係唔需要梁振英嘅梁振英政府啊。 我今日先聽到嗰個教育局局長係揾阿楊潤雄啊嘛， 楊潤雄副局長。 咁你其實你係冇乜點變過？嗱，可能佢冇 全部褪一格咯。 係啦，佢可能冇阿吳克儉飛咁多，可能佢俾人鬧得多。咁我唔知。咁但係其實係冇變過嘅本質係啦，因為佢都係上屆政府再過 好似食衞局咁咯，揾阿陳肇始副局長升任做局長咁樣咯。 呢個 係高榮 另外一個炸彈嚟嘅，你知唔知啊？陳肇始就教護士啫嘛。 嗯。 你知醫護咧，醫同護咧係兩邊都唔妥。 係 醫生根本睇唔起護士嘅。你揾一個護士嘅教授走去管醫生就必死， 會出事， 一定會出事，一定你搞唔掂嗰啲醫委會啊，醫學院裏邊嗰啲大 master 啊嗰啲咧，係冇可能搞得掂。係，所以我就話咧，如果你七一遊行咧，你一定要有好清晰，即係唔好淨係話我要雙普選啊！呢啲今年定咗未啊？ 今晚定㗎咋？ 今晚定啊！ 今晚定，今晚 要睇住啦。 而家係成個政府幫你係去做動員喎。 而家就要靠，真係要靠六八九。 係啦， 係 係啊，真係要靠689啦！我哋要 我咪睇下你封得我一個咁嘅球場，咁你仲有啲乜嘢做得出咯？ 嗱，你有幾個方法？第一，即係呢個都係話事批嘅方式嚟嘅。第一，你可以話就係遍地開花，喺唔同嘅地區集合。 嗯。 我到時我睇你 有啊，有市民講話多個區做起點，咁啊跟住去到政總嗰度咧就匯聚咁樣。 我唔知道你到時警察因為嗰幾日又要反恐又要成，因為習近平嚟啊嘛，佢疲於奔命啊。其實康文署今次係玩死呢個警察嘅，我話俾你聽，你都唔知點 manage 嗰個遊行嘅過程。第二人數多你就反而冇乜出意外，因為嗰條既定路線。但係如果人數唔多而有各地出發，然後匯聚咧，咁咧少數激進嘅團體咧，佢就可以咧係可以聚集到百零友就已經可以做到嘢噶啦。到時你防邊度啊？ 我舉個例咯，你如果有啲朋 友，你話入曬去圍院咧，就另外一個故仔啦。 西良，你有冇擔心過？嗱，呢個即係以鬥爭為即係手段嘅狼鷹，既然臨尾都整單結塔塔嘅俾林鄭嘅話，其實佢會唔會都係預計之內，希望去造成一啲嘅衝突，更加合理化或者係延續佢呢種即係以鬥爭為綱嘅政治路線咧？佢就係想喺今次七一借呢個機會，再有一次係好似2016年年頭嗰啲咁嘅衝突。 咩？你今晚考慮下。第一，方案一630遊行。習近平在香港七一佢可能咧朝頭早主持完升旗儀式，中午就走，好似上次温家寶， 好似温家寶咁樣係。 係啦， 冇眼睇啦，唔睇你七一遊行啦，係。 我估計今次都係，即係話遊行開始嗰陣時，習近平已經不在香港噶啦。 嗯。 所以咧，方法一提早舉行630。 咦，630杜海泳， 630咧就 佢喺个酒店，喺个酒店嗰度望佢， 喺会展嗰度， 一定系噶啦，一定系噶啦， 因为韩龙当年咁咯，2005年喺会展嗰度跳海咯，系。 咁咧就第二方案二咧就系遍地开花，方案三咧都喺翻呢个维园，不过咧就系维园外围， 外围。 其实啦，啱啱几个计划可以夹埋嚟做添啊，有啲。 嗱，因为维园外围咧，商业区咧，出事嘅机会好大嘅，其实。即係一堵塞住嗰個嘅銅鑼灣區嘅交通，當時我估亦都封咗路噶啦，可能。我估差佬好早封路添，即係慎防你哋，即係喺出邊啊嘛。咁就算係都好啦，你話既然冇地方，而家呢個又未批，咁你今晚應該發個聲明就話我哋考慮新嘅集合地點。 係， 我可以同大家講下。 虛質實知，實質虛知，等佢哋疲於奔命。 係嗱，我而家最簡單咧就係我可能隨時唔完全用維園噶啦。我諗緊咧，銅鑼灣有邊幾笪地方 就得申請。第一草地你又未知得唔得，第二出邊噴水池嗰個位咧，就根本上我諗最得兩三千人嘅啫，嗰度 係啊， 最多兩三千人。咁咧，如果係嘅話，就自然一路就向住呢、這個即係、就是、對面啊，維園對面銅鑼灣商業區嗰邊咧，即係卡拉 OK 嗰邊咧。就塞過去㗎啦，一定啦。 我就係話你嗱，我又申請東角道，我又申請中央圖書館，我又申請可能燈籠街咁樣。咁幾笪地方嗱，雖然都係附近，係啦，我哋可能再多啲都唔緊要。但係咧，總之我而家咧就你唔俾我搞維園咧，咁我唯有真係嗱，我以前又講七一維園見，我嚟緊就講七一銅鑼灣見。 係嗱，呢個 就喺鵝頸 住你仲 鵝頸橋嗰個會師幾 可以講明講明係咩咧？就係話大家根據你哋嚟自邊一區又得，你個身份證號碼最後尾係單數定雙數又得。可能單數嘅就喺東角道集合，雙數嘅可能就喺呢個中央圖書館集合，係嘛？咁你變咗咧，大家就各自咧。 都有一大堆人在度，我就睇你差佬点处理。 台湾六营咁样，春夏秋冬以你嘅出生日子， 天下为公，就真系变咗天下为公啦。 系啊， 咁所以我就话咧，有呢个后任民政事务局长刘江华喺度咧，呢、這个泛民基本上咧，就算今年其实我都担心个细节，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谂法。 其实你过往好少人参加，的确系忧虑。 你几次其实连续几次游行都好少人参加啦。 系。 咁就本來諗下，今年我都諗下會唔會過兩千人咧車一遊行，即係創 兩千 新低。 我哋最低係二萬人。 係創唔 係零三年之前， 四年零五年你有冇留意啊？曾蔭權上場啊，董落台嗰次遊行，你諗下幾多人都 嚟咗 啊？ 我哋就係報二萬一咋。 你報都係報兩萬幾，即係實際 嚟 講， 咁先講嗱，未喺零三年之前，每年都有車遊行嘅，不過嗰陣時未有民陣嚇，嗰陣時嘅車遊行咧就真係幾千人嘅，少到兩三千人我都參與過，同埋嗰陣時起點唔喺維園嘅，試過喺中環遮打都有，枕上去政府總部都有。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咁啊，第一銅鑼灣集合，分散集合，然後咧就會師喺呢個天樂里口嗰度。嗯，咁我估咧，第一件大鑊嘅咧就係呢、這個計呢、這個。Len 線自殺事件之後咧，差佬咧就真係啦，死得啦！我覺得今次每個差佬配備住 Len 線都得啦，真係。你點搞啊？到時 我嗱， 如果你再衰格啲提早啊，我六三零就喺銅鑼灣嚟嘅，佢仲大鑊喎！ 佢可能嗰晚就拉曬你啲人。然後嗱，但係拉曬啲人，啲人就嬲啦， 係啊！ 你又一次好似佔中咁樣啦。 所以我就話咧。人總要犯上同樣的錯誤就係咁啊！如果當日現場嗰位指揮官大哥，你記唔記得星期六是冇問題的佔中嗰陣時候，因為星期六咧係開放了政總嘅，本來佢諗住封嘅，咁啊開放了人去集會，集完會之後咪散咯，係嘛？點知唔知點解星期日呢就估計就話想咩咧？唔想影響十月一號星期啊嘛。當時其中一個傳出嚟的消息就係話，即係想驅散嗰度嗰啲人啊，等佢哋唔好聚集喺嗰度。咁所以咧，我估今次咧一定會犯錯噶。你問我，因為點解咧？第二個政治理由係咩咧？掌權嗰個仍然係六八九，你睇到嘅呢、這個啱啱一帶一路上去啦，佢都唔俾林鄭上去，佢係要將自己 position 自己係仍然掌權。 係 咁嘅話咧，嗰、那個指揮權咧就喺呢個強硬派嗰度啦，即係對今次處理七一遊行，包括習近平訪港。咁下一屆政府咧就知道上一屆。即係越係查咗印度神油上頸嘅話咧，佢就死得噶啦嘛，其實係咪？因為佢食曬噶嘛，嗰、那個搞完大鑊嘢，七一佢已經撇噶咯喎，跟住就下一屆政府食噶咯喎，咁你兩邊一鬥起上嚟咧，我覺得咧就正正就係個 crack 嚟嘅，就係、是、個 crack 嚟嘅。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階段咧，既然人哋打牌俾你上咧，你就要蠱惑啲，蠱惑啲啊！真係開完會之後咧，唔好講出你哋真正嘅方案出嚟。 OK， 因為如果唔係咧，佢一定又會有一個反制嘅即係方案出嚟噶嘛。咁你唯有就係咁啊，咁我冇辦法嘅喎、哦，冇辦法嘅話，咪嗱以往試過啦，東部道集都試過㗎。係 啊， 係嘛？即係 Sogo 隔離嗰度都試過。係，咁你話唯有就係用考慮翻以往嗰幾個方式咯。係嘛？如果真係人咁，人哋記者問你估計，你話我諗今年啊。大家對梁振英繼續做太上皇好反感喎，我估都超過十萬咯。咁到時我諗銅鑼灣可能企唔曬喎，真係 可能要分散啦， 分散再去其他區啦。 係啦，嗱，我就咁講，即係呢個咁嘅開始嘅 plan 係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個變數好多嘅，即係甚至都唔一定係話我哋民陣完全嚟到去掌控曬所有事，亦都冇可能。亦都開始越嚟越多唔同嘅朋友開始俾一啲建議我哋，其中一啲你嗱啱啱我哋遍地開花嘅講。咁如果即係真係我哋當中有團體係可以嚟到去即係當中諗下有啲咩創意啲嘅做法嘅咁樣，其實我都係好事，因為七一咁多年咧，我覺得就算我做主辦方都好啦，有陣時我哋都喺度諗話，喂唔係喎，年年都咁樣行，咁有乜嘢特別咧咁樣？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太出格，因為太出格咧，你好多市民嗰啲又哇，你點行啊？唔識啊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呢次咧。就佢哋自己自制一個炸彈俾自己啦，咁而我哋就要諗下點樣嚟到去用呢一個咩形勢咧，去做好今次。 因為我諗好多人係唔記得咗零三年嗰次，香港人係出於激憤啊，其實 係 即係哇頂你霸咗個場喺度踢波，然後大家喺度曬到轟轟聲三十幾度喎，其實係入唔到去 仲塞咗喺出面出唔到嚟喎。 我記得差唔多五點幾六點先開始離開維園，去到崇光門口已經七點。 係啊，行到天黑啊嗰次。 我真係講起嗰陣時候，由而家咧曬曬都係細涼咁黑嘅嗰陣。 係行到天黑啊嗰次係。 跟住去到中環就已經九點啦，夜晚九點九點幾啊要係嚇，不斷咁樣嗌住董建華下台。 因為佢咧，如果差佬最聰明嘅，或者政府最聰明嘅方法係咩咧？其實係協助佢哋遊行，協助佢哋聚集， 快快脆脆。 最好就係咩咧？譬如你話三點鐘開始啦，就三點零一分就要逼你出發嘅啦，咁咧，然後咧就跟住咧就點啊？等你哋咧又咁快快得咁快行，同埋啲咩咧？電視唔會一路 loop 一路影咩？影咁耐啊嘛，因為如果唔係你睇 cable 啊、睇 now 啊嗰啲咧，係每隔半個鐘又 update， 每隔半個鐘又 update， 而家行到邊啊？乜乜啦咁樣咧？咁咪對成個效果嚟講咧，就好似好多人出嚟啊嘛。如果佢嘘一聲擁曬你哋出去，同埋俾一個大嘅地方你哋集合。仲要幫你哋開曬路，俾我啊！如果開曬呢個咩啦，銅鑼灣灣仔嗰段呢個軒尼斯道啦，係嘛？開曬俾你哋行啦！ 我都慣咗，我哋一日到晚咧， 佢 你 都開一半啫嘛，以前 不你行開隊頭你就知㗎。 警方係做慣咗，佢哋係中意去即係高度地管嘅。 唔係啦， 好多時幫你去截龍啊！ 政治效果 係啦，佢純粹係從管理嘅角度，甚至乎操控嘅角度。 我開曬幾條線俾你行。加快你一倍嘅行嘅速度啦， 線六線俾你行， 係啊， 你行隊頭好有一個咁嘅意識，因為佢話行快啲啦，行快啲啦，你唔好再停啦，做乜咁慢啊？咁佢哋前面嗰啲警察係咁樣同你講嘅， 因為佢想你快啲完啊嘛。但係問題就係佢 manage 嗰個方法咧，就啱啱冇 defeat 咗佢嘅 purpose 噶嘛。佢個方法第一就是經常都因為出喺邊度行就塞住曬啦，跟住行到咁上下佢又截龍啦，跟住咧佢就要嘈嘈完之後佢先至。開放另外那邊電車路那邊啦，佢通常封就不封電車路噶嘛，就係封行車路那邊啊嘛。咁如果一封埋嘅話，其實咪嘘一聲等你行完咯。三點行嘅話，四點鐘應完。 咪試過有幾年佢哋真係我唔知佢做乜嘢，因為咧佢唔係封曬所有行車線添嘅，即係如果你有印象，仲有一條線行緊車咁啲咧，佢就係睇你少人，咁啊覺得唉唔係啦，我哋唔好搞塞車啦，咁樣不如整整下，即係整條線行啦咁樣，咁你搞到啲人更加憤怒，因為實際上其實嗰陣時有好多人。咁好多人嘅時候咧，咁咪一爆咁咪自己又爆翻咗條路出嚟。但你中間嗰啲咁嘅醖釀，嗰啲咁嘅衝撞，其實係搞咗好耐嘅。你其實係即係完全個管理係完全搞唔掂。 明白。要問一問歐樂軒嗱，你就係應該係民陣嘅第十四屆嘅召集人。 係。 咁啊，民陣2016年即係上年咧，粗略嘅統計都超過50個民間團體。咁啊，差唔多所有嘅泛民嘅政黨都係你哋嘅成員嚟嘅。係。咁就其實嗰個組織嘅架構嘅形態係註定咗，因為即係。要最大公約數啊嘛，所以就傾向係和理非，就多過係即係勇武。而過去嗰啲勇武本土派啊、港獨派啊、熱血咁嗰啲係從來都唔係民陣嘅成員嚟噶嘛。 但係佢哋又喺度擺攤籌錢嘅，點解？ 誒、哎，清靜好似清上年咁樣咧，清靜一邊批評你，一邊又繼續籌錢， 一邊喺度籌旗嘅喎。 係啊，我唔知道而家今年仲有幾多本土派喺度擺檔。 應該都會有嘅。不過我係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是、過去幾年特別喺雨傘運動之後，你會見得到啦，即係主要嘅或者係啲好傳統較為有歷史悠久的團體都是受到不同程度的一個衝擊的，你見學聯就被人拆散了，因為這個拆大台的文化令到有退聯運動出現，本來八個的八大院下只剩下四個，即是瓦解了，即是沒有了一半，這樣是支聯會就在這個的即批評大中華交這個這樣的即思潮之下的話，其實個勢都弱了。過去支聯會一段時間其實做那個說即接棒啊，讓年輕人有支青會啊，即支聯會的青年組咧係做得好清，係做得唔錯。咁但係去到近嗰幾年嘅一啲勇武本土派或者本土思潮嘅崛起嘅話咧，有正面嘅衝擊。咁啊，民主黨啊，2010年嘅政改方案更加啦，即係有好多嘅團體係提出批評。我就想問啦，咁就民陣都係被理解為係即係傳統嘅大台啦，咁亦都係好難得嘅，亦都係民陣即係喺2003年開始有一個好好嘅先例之後咧，就凝聚咗好多方嘅力量，咁所以每年七一就變咗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即係宣示嘅一個平台，既係有民主嘅訴求，即係爭取槍普選，亦都有好多民間社會嘅團體咧出嚟講動物權益又好，講爭取全民退保又好，講平等權利又好， 啊、 性小眾又好，保育都好 啊，乜都有， 咁啊好難得嘅呢、這個。確實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去到一個很高的一個的台階來的，容許我這樣形容，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但是剛才我說了，學聯 支聯會甚至乎民主黨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民陣過去這幾年有沒有在內部討論那裡，除了外部當然有人批評說啊，有不少的左膠團體是在民陣裡面的，所以呢他們注定左膠啦，唱 K 啦，就是這個階段性的勝利之後呢就和平散去啦，那就不能夠延續啦，這樣 先看一張照片五樣東西只講了四樣， 我覺得 休息一陣先，我們一陣間先到你答 好。 城寨代表着中西文化、古今历史、老少思想交流汇集的空间和地点。